什么早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处处霓虹，酒杯中好一片蓝蓝风景。最肯忘却故人时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都开，竟不见有情人聚在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 人笑，害怕人看清。